2016年国际助产摄政活动2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，由我国卫生保健部门、各省中央机关、新闻出版部门工作人员和驻朝联合国人口基金代表、联合国人口基金办事处负责人等各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、各国外交代表、使馆官员参加。活动上继发言后，一些人以助产士在产房对孕产妇的必须护理等为题进行了讨论。参加者观看了学生卫生宣传队表演。